玻璃反射着霓虹，这街道璀璨着夜空，这城市依旧繁荣，没有了我没什么不同。 是否我根本就平庸，我把自己看太重，我移动置身人群之中，原来我孤单得很普通。 该怎么形容脚步的沉重，没有方向在移动，久违的笑容在问我到底应该何去何从。没有人能懂，也没有观众，那迎面而来的夜风带刺骨的嘲讽，而我只剩下一个梦。我的梦不愿放松放空，我的理想还不想下台，一个鞠躬一个鞠躬，匆匆失败没有苦衷，辛苦忍耐是基本功，全力去冲。 不能对音乐不忠，不让创作被压抑着失控，结果失踪。 话说太多没有用，得不到该有的尊重，该有的光荣， 所有过去付出一切种种， 我可以用一段话来形容，挫折我不屑，而我的世界只需要音乐。让人感动，最遗憾的人生叫没有梦。 不能坚持才会痛，害怕打击才会痛，逆着风勇往直前，这才是我的一贯作风。 有梦不难，跟着我去闯，有话慢慢讲，有歌轻轻唱，我用音乐在疗伤。